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 哦啊，举个 挣了这么 多，举三个例子， 就挣这么多钱，娶了那么美的一个媳妇儿、哦，生了一个那么好看的宝宝，哦、我对我妈， 那这等会儿，娶了那么漂亮的媳妇儿这事儿 不是我的问题， 这事是跟你是你应该感谢你自己的、 啊、对吧？ 生了那么漂亮的宝宝跟你没关系，好、啊、 生男生女不都得看老爷们儿吗？ 啊，是生男生女都跟你没关系。 哎呀，我要感谢我自己、嗯、我就要感谢我自己。 对，所以其实是这样，我们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多多去这个怀有一颗、这个、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啊、嗯、是能够让你的生活有的时候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我还得感谢一下大帅，我突然想起来了，哎呦，谢谢我们家帅哥， 哎呦呦呦， 哎呦，跟他合作三年把我的脾气彻底磨平了。 磊磊啊，我自从见你那天我就觉得你没脾气。 没有吧，还是有点小脾气的。 没有没有没有， 有一点儿， 主要是你不敢对我发。来，真的真的啊，咱们不要老说这个什么感谢，嗯，反正就是大家都说一说吧， 是是是， 多种多样的啊。 尤其是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人什么事儿让您觉得特别想感 谢 的 啊？ 对， 爸妈不用感谢了。 对、 啊、爸妈不是用来感谢的， 咱们天天都孝敬爸妈才 对、 啊、 爸妈是用来孝敬的、啊、 是 对吧， 是是， 所以呢咱们就爸妈就不用感谢了，咱说说别的、 嗯、 好不好啊、 嗯、好， 说别的事儿，别的人你要特别去感谢的好不好、 哦、 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找到我们啊，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我最近要感谢一下我们协和医院的体检中心 哦 啊，让我一下知道 查出了你， 要让我知道了我体重有多重，还有脂肪肝 哦 啊，我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哎呦 呦 ，一年之前我还没有这个问题。 你上一次不是先说人家协和怎么着来着？ 找机会赶紧找不着我呀！ 哦， 我要感谢他们、 哦、 啊、哦，英明的这个检查了我的身体、 哎， 检查出了一些问题。我要在未来一年当中好好对待我自己。 你不要用这种方式，以为协和就会接收你去治疗。好不好？你还是得乖乖去排队挂号。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下周起，五条公交线路开进城市副中心。 嗯，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实现负增长。 还有中消协指出了涉事酒店回应毛巾门卫生事件轻描淡写，对侵权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呀。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地面公交服务，自下周一11月26号首车开始，312路、442路、专203路、专205路等五条公交线路将会调整引入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同时呢，为了实现北京东站地面公交接驳换乘，新开的接驳线路专204路承担北京东站与西大望路地面公交接驳的功能。公交集团提示市民及时的关注这一次线路调整优化方案，合理的调整日常出行方案，并可以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及96166客服热线获取更多线路详情。 嗯，既然说到了咱们的出行哈，接下来我们关注两条最新的路况。目前的机场高速五元桥路段出京方向有事故， 事故呢正在清理当中，受其影响，后车呢是排到了三元桥。同时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路段。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高速路的建设问题哈。服务于新机场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已经是建设超过了七成。今年十二月上旬，项目节点工程三线四桥将进行转体施工。转体之后呢，工程啊将实现团河路轨道新机场线和高速路的三线并轨，市民到达新机场更加的方便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后啊，预计市民朋友从南五环到达新机场仅仅需要20分钟，这么快，距离城市的中心区大概有60多公里呢。 嗯 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在海南环岛高铁实行了电子客票服务试点。那未来呢，将会逐步在全路的高铁以及动车停靠的车站、普速列车停靠站推广。现有的铁路旅客车票是红色条码票和这个蓝色磁介质车票两种，大家都知道以前的那个老红票和这个新的蓝票啊，都采用的是实名制，即铁路旅客乘运合同凭证、乘车凭证、报销凭证等功能于一体。旅客呢需要凭车票乘票，乘车。实行电子客票呢，就是将这些纸质车票承载的这些功能啊，这个给他们分离开 啊。对， 根据有关法律条文规定，以电子数据作为铁路旅客乘运合同凭证，推进乘车凭证无纸化和多样化，报销凭证逐步电子化。其实这也是对的， 嗯， 对吧？包括我们现在不是身份证都联网了吧？ 对对， 能不能就直接刷身份证就进去 啊？连房本现在都联网， 包括现在你看坐地铁不都刷二维码，嗯，就进去了， 是是是， 对对， 很方便啊。 哎，我觉得是不是也都可以进行推广一下？ 哦，就是直接连通到自己的手机上。 哎，你看这，当然高磊啊，大家大户啊，你多少年不坐地铁， 我自己开着火车出去，你知道？ 对对，多少年都不坐地铁啊，只要出门碰到堵车，啊，直接自己往下水道里一钻就走了。 我属老鼠的我， 哎，所以现在地铁真的很方便， 是吧？ 我觉得用那个二维码特别方便。 是是是，而且昨天还出了一条新消息，13号线 A、B 两段又重新开始设计和施工了， 哦， 又得满足整个从这个北边到西边咱们的乘客了哈。 哎，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教育吧。 嗯， 市教委主任刘宇辉透露说，目前的城六区已经制定了本区内优质资源的第二轮扩大计划，共44所学校。同时呢，把城六区和10个远郊区确定优质资源的扩大计划，涉及近20所学校。那么关于入园难问题啊，刘宇辉介绍，从2011年以来，北京市已经是新增了17万个幼儿园的学位，为实现2020年入园率达到85%，普惠率80%，本市呢将采取进一步扩大教育部门办园规模，支持其他国有单位办园，大力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等一系列的新举措。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啊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将会说到的是，如果现在问您您想要对谁表，或者是对什么事表达感谢的话，您都可以发过来。 是的，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 For You。 和你挤在一起，不停地想要靠近，好奇的无法呼吸，You should sleep or dream, Coffee with sugar or cream, 空洞的好奇和你，聪明的微风悄悄在脸红，遇见你的瞬间，空气里面有点甜，无法掩饰也嘴角在蜿蜒， When I go for you，身边都变成黑白灰，想要看见只有对又对，而那也只能够只能不停害羞。 Call me right now, I know you want it. 算一句想和你 in my heart， 想让你明白我 you know that， 想要快点得到你的回应 I know you wanna tell me why。 聪明的微风悄悄在脸红。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你说 到底是首中文歌还是首英文歌？ 中英文结合，现在都特别洋气。哎，你发现没发现一个现在的趋势？我找了好多新歌，里边好多都是中国籍的歌手，哎，唱全英文歌。真的是越唱越难听。 这唱不唱英文歌啊，这没关系。但是就这首歌我听着，这怎么一会儿中文又叫我想要和你 happy， 我们一起 happy， 然后后面又反正就是。这是又中文又英文，听起来 我终于知道你当不了歌手的原因了。 啊，什么？为什么？ 你自己总结过吗？ 啊，没有。 一个是唇齿不清，咱们就不说了，这都 不 是大问题。 不，我只要给他们留口饭吃 啊。你鼻音太重。来吧， 你看，你看，我和你在一起 ，memory， 你个叮叮， 洋气嘛， 洋气哦，这就洋气。那我以后我也要跟你说话，我就来，我一会儿中英文混杂， 我要 talk talk。 来 ，Lily please， 哦，好 ，OK， 来 read read。 妈呀，到监听听见了，别说我们啊， 来 啊 ，read 一下啊，读一下啊，来看看啊，这四喜丸子说了，我得感谢我儿子呀， 哦， 随着我儿子年龄的增长，哦，需要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嗯， 所以你看看，不仅我儿子去投不是去投班去了，去上这些课程 啊， 我也去报班学习去了。 有 你看怎么样？当个妈妈，感觉我自己可以为了他而改变，特别感谢我们家宝贝儿，他真是一个天使。 哎呦我天哪！只要这个妈妈自从当了妈妈以后，我跟你说，她的生活啊，简直就是你一听她说十句话里边，可能马上八句话就带出自己孩子来了， 一定会的 啊， 真的是。 好，来看一下严火火啊，就刚才那个是感谢自己儿子是吧？啊， 嗯， 来严火火是要感谢坐在我旁边开车的老公。 哎呀，为什么呢？ 感谢他让我变成了一个有脾气的人。 有脾气呀！ 原来我是一个没脾气的人。 哎呦， 哎呀，我家老公把我挤兑的呀，变成了一个每天早上我要不吼他一顿，我都过意不去，你知道？我觉得这一天的人生都没有意义。我跟你说 啊。他为什么要这样？ 你老公是怎么挤兑你的？能给我们具体举个例子吗？ 他心里是不是不太正常呀？ 没啥，来，我们学习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哎，你就给我们讲一件你老公挤兑你的事儿。 大帅，你要作， 我们看看啊， 你要作， 我们看看你到底你挤兑他，你吼他对还是不对？ 那这样，你赶紧叫叫大帅，这样我们下周一就见不到他了，太好了。Candy 锅说了， 嗯， 我挺感谢我上高中的女儿的。 哦呦， 刚才是感谢儿子，这又出来也感谢上高中的女儿的。 嗯嗯， 从她那儿呢，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说实话，女儿的情商比我都高。 哦， 哎呦，其实不必介意年龄辈分的差距，我们俩都是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你看姐儿俩一瞅就是多好啊，以后我要跟我儿子我也灭过成哥俩，以后谁再管我叫叔，我告诉你，我跟他急，我就是他哥。 哦，所以， 不行， 所以你爸 被封了，被封了，不， 所以你儿子见了以后，你就一进门，兄弟， 他以后管我叫大哥， 兄弟，来，咱吃饭去，哎。兄弟，你和我妈 乱了， 这有点乱吧？我觉得是吧？ 乱了，还是回来转回来。 来，还有我们看一下啊，好多人还说那孙越那饺子馆的，好多人 换招牌了已经。 好多有的说换招牌了，有的说都停业好几年了啊。 嗯， 这哎呦，这高磊一下子揭出了一个多年以前的 秘密， 老秘密啊！再来看一下，糖炒栗子说了，哎呦。我还真的要特别感谢876我们出发吧， 哦， 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早高峰，有时候甚至盼望堵车。哎呀，这样一堵车就可以跟高帅一起聊一会儿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不变的是开车上班，打开收音机听听咱们的广播，踏实开心幸福。 谢谢您。 哎呦，这说的真的特别的感动， 是吧？ 唐小栗子也是我们听众当中的一位这个旅行达人。然后呢， 那怎么还这么胖啊？天天出去跑还这么胖。 好，他主要出去就是为了吃嘛， 少吃啊！ 真的，我们有节目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听众，有很多其实都是在默默的收听，然后他们可能平时也都不太互动，但是我们知道你们一直在。 对、哦，前两天我去一个地方主持一个听友见面会， 嗯， 基本上都是咱们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节目的听众朋友，又其中有个女孩，哎呦，大老远的跑过来，气喘吁吁的，就拽着我说：“高磊， 哎， 你就是高磊，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参加活动，我不是为他们那什么主题，我就是为了看你， 哎， 每天你跟大帅， 我太失望了，没有没有， 不是，哎，你人还挺帅，哎， 这是自己加的，你说。”然后他说：“ 哎，我告诉你，真没假，人就这么说的。嗯”然后，哎呦，见了我可激动了，左拍右拍，上拍下拍的， 对对对， 从一开始就一直拍到最后。哎呦，哎呦，这姑娘 左拍右拍，上拍下拍。姑娘，你是做什么工作？ 就是、全就是全方位365度嘛， 哦、 无死，我是无死角嘛。 哦， 是吧？ 哎呦，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动。这种场面，我们的内心是无比激动和幸福的啊！ 多点、啊， 谢谢，谢谢大家。来继续说这个感谢的话。你有什么事儿、什么人想要特别感谢一下？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几条热点消息啊。第一个就是中消协指出涉事酒店的回应啊，说他们回应的轻描淡写。 近日呢，针对日前持续发酵的星级酒店毛巾门卫生事件和目前后续的处理进展情况，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声了，对涉事旅游饭店无视消费者利益的侵权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对消费者的主动监督和勇于担当表示赞赏和支持。并且呼吁有关行业的主管部门不护短不怕丑，彻底调查，加强监管，对名不符实的星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咱们就降级，为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副其实的星级饭店。 对，中消协也说了啊，这些年来旅游消费越来越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重要消费选择，这次曝光的这些星级大饭店存在的问题严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旅游饭店业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法定权益，高星级的亮丽表面与令人不堪的卫生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毫无疑问，这是对消费者信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沉重打击，更是与营造良好旅游消费环境目标的严重违背。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规定 法律的这个 说法 啊。 经营者呢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第一责任人，消法第16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呢也早就出台过旅业客房卫生间清洁操作规程以及旅业客房杯具洗消操作规程等酒店客房的相关规定，都有明确规定啊。 对对对，中消协表示说，事件发生之后，涉事的一些星级大饭店并没有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对消费者的监督建议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反而在回应当中用什么个别员工、个别事件的表述，对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折射出了对消费者和消费监督建议的冷漠、麻木和不以为然。那这种态度显示出他们真实的服务理念和品质之头顶的与之头顶的五星并不相符。 当然了 啊，旅游饭店的星级评价既是对旅游饭店硬件设施的考评，也是对卫生、安全、餐饮等软服务的认证，更是诚信和信用的标志。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大牌子啊，其实包括前这几天正在炒的特别热的这个啊DJ 的这个事件，就是好像就是自己感觉干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就开始觉得自己牛的不行不行的。 对，我是国际连锁的大品牌，五星级，一晚上3000，爱住不住，不住后边房间有的是，我都等着排队住呢。 对，哎呀，我一晚5000，哎呦怎么着，对吧哈？我就觉得，哎呀， 真的是咱们中消协也别光谴责他们，该办办。 对，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跟咱们公交车似的，不是有这个安全员吗？每一辆公交车都有这安全员进行监督维护什么的。咱们每家酒店，咱们也派一个安全员，卫生安全员，去呢实地的去考察， 有没有？ 对不对？ 可以形成一个这叫志愿者团体。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最好是有执法权，就是当时发现马上就能够拍照取证，然后最后惩治。比如说我们没有权利，到时候人家一收拾咱又看不见了。 嗯， 每一个酒店咱们都派一个这样的卫生安全员监督去，我看他们还能敢。 我倒是觉得真是啊，这个事儿就是说真的有，因为真得管一管。因为这两天我也又出去住了一下，那个 住酒店去了， 住酒店去了啊，住了一下，然后就会。哎，就是你知道吗？就一进去，你这跟心就是膈应的。 对，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床 你完全没有安全感， 干不干净是吧？ 你完全没有安全感， 杯子干不干净？ 然后你另外，你对这些什么星级，你完全没有信任感。 嗯， 什么五星、四星、三星、二星？ 是， 就是现在看来，这都是虚的嘛。你这些星都是公关拿来的吧？ 其实这都是我们老百姓、我们的官方赋予你的一些荣誉，但是你辜负了我们的信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对你拉入黑名单，永远不再进你的酒店了。 哎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点感恩的事情吧，消消气儿啊，老听他们这些太上火。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有一位叫做童小胖的说：“兄弟，能读到我的吗？人生第一次跟广播互动啊，我这是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哎呀， 我瞅你，童小胖，叫姑娘啊， 童小胖， 他也不胖啊， 这应该是他媳妇儿吧？ 没有，没有，是女孩的一个头像标志。 哦，那您这哪胖了？ 没准打小胖，现在人家拉长了。 哎。你这个夸人绝了，还有很多新朋友，忠诚 Cozy 倩啊，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啊， 好，看看这个小魔鬼说了，我先要感谢一下幼儿园老师，通过观察孩子，及时的提醒我孩子可能存在的呼吸问题，使我闺女能够快速的接受治疗，哎呦，真好。其次呢，就是儿研所呼吸科的陆主任的团队，我要感谢他，能想家长所想，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还有包括甚至是孩子的心理建设，你想想，肯定小孩去接受治疗的时候害怕呀，紧张啊，人陆主任就肯定通过一些专业的方式方法，让孩子消除紧张感。 尤其是其实小孩看医生啊，能要碰到一个好医生，就是这个看病的麻烦程度会减少， 减少很多很多， 很大一部分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齐峰说了，我要感谢我们家物业， 又为啥呀？ 到现在了，他还让我体验这寒冬的温度， 找他去。 让我冷静，时刻保持冷静，即将停电的考验。物业不收费了，但还是在尽责的待在他们办公室里。你说我是要怎么谢谢他们啊？我只能在这里公开表示感谢。哎，看来是出现了一些争议， 因为已经不收费了， 物业不收费了，但是还站着办公室，但是也不干事儿了。 对对对，也不作为了。那咱们去找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呗。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聊一聊，如果让你感谢什么人，感谢什么事儿，您会感谢什么呢？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向南，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二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25.87美元之后小幅震荡上行，最高至每盎司1229.03美元。晚间北美金融市场因休市哈，因这个一些活动休市，国际金价是微幅震荡，最终呢是收得小阳线。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27.1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如果现在让您说一件感谢的事情，或者是感恩的人，您会表达什么样子的感谢呢？来看看大家，心就发来了长长的一条。 哎呀， 他说我要感谢我小学3年级开始一直到上大学前的所有班主任。 哦，为什么呢？ 要感谢还不是一个人 啊， 是一个群体。 哦呦， 叫做班主任。说我小时候极淘气，1、2年级的时候，老师都嫌弃我，我也不当回事儿，班里从来都是淘气捣乱的。后来3年级碰上了师德极好的班主任，然后就学习一路开挂。以后碰的班主任也都极其认真负责，所有各科老师也都很负责，让我一路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上大学，最终才有了今天的我。如果不是3年级开始遇到这些好老师，我想象不到现在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必须要感恩这些好老师。至于1、2年级那些只喜欢学习好、家境好的老师，我只想说，希望你们带的学生都能够更多的像我一样，在以后可以遇到更多的好老师，感恩这些师德高尚的好老师。 对呀，知遇之恩啊，一个好老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对， 绝对是这样的。 是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就是有很多孩子他都会身上都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就看你老师，如果说谁都喜欢那个好教的， 对呀， 对不对？ 听话的， 对 啊， 但是那 嘴甜的， 对，但是那些不好的你就放弃了吗？ 那不可能啊， 对吧？就像刚才这个时候，他原来1、2年级可能比较淘，但是到他3年级的时候，你进去有碰到这个好老师，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 是，说到知遇之恩，我突然想到了，我应该感谢一下我曾经初中啊，初1到初3年级3年的英语老师。哦呦，哎，那位女老师真的是改变了我一生。为什么我英语学得这么通透？ 哎，说的话就别说了，这个话就别说了啊。蕾蕾，你说，你先说感谢啊。 感谢他，他因为当时啊是留洋回来，刚刚回来。 哦。 哎呀，年轻貌美啊。 哦。 然后这个一口 的，所以你就爱上了学英语。 不是，他这个英文太洋气了 啊 ！Jack Lee， 我都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姓李 啊 ，Jack Lee， 是个女老师叫 Jack， 对 ，J Jackie，我发音还是有点问题啊， 这还要感谢人家老师，人老师马上发个微信来，高磊啊，我是那个 Jackie Lee， 你就不要感谢我了，好吧？你以后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就， 对，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哎呦，教的特别好，所以我告诉你，我这后来一直到现在这么热爱英文，你知道吧？一直就是他的功劳啊，哎呦，谢谢你， 好好好，哎呀，我真的替那位老师捏把汗啊，来看一下这个，还有。 樱花说了， 樱花啊， 我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有了4年的军旅生涯。从一个无知少年转变成为了一名军人，我感到光荣自豪。 哎，好，再来看一下这个，那个想想文乙说了，感谢主持人，能不能读一下我的信息？ 谁呀？ 不然我不知道我关注了文艺广播，在这里发信息是不是对的？能不能互动？我为什么要读你这一条？因为我觉得你是问这个是这里吗？问的最长的一条，很多人就问是这儿吗？啊， 是我吗？是我 怎么互动？你看他发了这么长的一条啊，对，就是这儿啊，我们看到您了。还有连慧瑜伽就说了啊，我要感谢一下我老公吧。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那么大，我知道他在外面打拼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事业，家里还有一个6岁的宝贝，我除了自己的事业之外呢，还要多照顾一些孩子。老公就经常跟我说：“亲爱的，你辛苦了。”眼里流露着满满的爱，每次听到这句话心里暖暖的，再累也值得。老公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你使我变成了一个美丽而丰富的女人，谢谢你老公。哎呦，哎，就这几句话就你就说的特别实在，而且又温 暖。丰富的女人这个词含义包含的内容好多呀， 你看他用的这个词特别 是吧， 丰富的女人， 丰富， 他给了他很多， 是 孩子， 我语文比较差，你知道吗？哎哦、我得理解，我得转变成英文， 英文 我再、哦、哎对 哦， 然后我再能理解他的这个含义。 少来，我替你逗他啊，瑜伽， 欢迎大家 啊，人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今天早上就是大家互相感谢一下啊， 对， 今天早上起来其实知道一下感恩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又到了周末嘛，是吧？ 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骰子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您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朱婷所在的这个瓦基弗队啊，那以3-1战胜了苏图加特，然后呢， 谁 啊？ 苏图什么？ 斯图加特呀？ 哦、斯图加特哦， 我读的是 苏图加特。 你少来啊！我感谢我的播音主持老师，没有开玩笑，那个是夺得了欧冠小组赛的开门红，而且朱婷拿到了20分啊。再来关注一下女子曲棍球世界杯赛吧。 好，2018年女子曲棍球世界杯冠军赛， 世界 冠军杯赛呢，22号在江苏常州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呢结束了第4轮的争夺，中国队逼平了世界排名第3的澳大利亚队，哇，已经确保进入前4了，厉害， 有可以、啊， 主场作战啊， 可以，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前段时间不是马拉松送国旗那事儿吗？ 哦，对。 那昨天中国田径协会正式发文了，再次重申，协会对于规范加强全国马拉松赛事竞赛组织管理的决心，并且强调任何仪式活动不得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同时赛事宣传推广的各类活动内容形式需要在赛事陈述当中报田协审定。 说得好， 其实就是干嘛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后来为什么人志愿者要去塞这个国旗，后来我们真是冤枉人志愿者了， 对， 就是因为他规定说什么前三 规定 啊，然后后来结果这组织方最后还出来 把锅全推给人志愿者了。我觉得这组织方咱们 也够二的， 要不然公布一下这组织方的这些成员名单吧，好不好？我们都看一看， 其实 什么样子的一群不负责任的人做出了这种事儿啊？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又看出来，就是国内办赛的一些组织方，他们的经验极其匮乏，他们就想把这个赛事办好，然后把这个赛事打成自己的一张城市名片，想努着劲儿的往上扛，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专业的咱们田协的一些怎么讲组织人员帮助各个地级市的这个马拉松赛重新梳理一下规则，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以后谁来 呀 有的时候可能精英就在那儿， 对 对、啊、但总有一些歪和尚把它念歪了，我跟你说啊。咱来看一下亚冠抽签的结果吧。 昨天下午2019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抽签仪式在亚足联总部举行，那中超四支球队的位置基本确定了啊，一旦国安队在足协杯决赛当中获得冠军，那么将会直接拿到一个晋级正赛的资格。不过新科足协冠军所处的小组形势却不容乐观，好像是就是谁夺冠，好像谁就是这个会和韩国 K 联赛的冠军全北现代、日本这个天皇杯冠军以及泰国霸主武里南联队一个组，就等于进入死亡之组。 那咱国内的冠军该拿也得拿，也不能因为这个咱们就不拿国内冠军，是不是？ 是，咱怎么这么怂呢？ 就是国安上，国安拿冠军，国安谁都不怕。哎，国安好像是昨天赢了，哦，不是。 那个你说的这个 是赢了吗？ 还没踢呢啊！ 哦，没踢呢，没踢呢。 来， 哦，那是那个是首钢，首钢是前天赢了。 首钢呢已经取得了8连胜了， 哎呦， 这不得了！但是每一次都是第四节特别吓人啊！ 为什么呀？ 就是打着到第四节的时候要就是。比分会非常焦灼， 哦，焦灼 啊， 就心脏不好，咱就不看了。 对对对， 我也不看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您最近要感谢谁呢？ 感恩的事儿。 哎，来送给大家这首歌《Say My Name》，来叫我的名字就行，叫我的名字啊。You've been dressing up the truth, I've been dressing up for you, then you leave me in this room, this room.Pour a glass and bite my tongue. You say I'm the only one. If it's true, then why you running? You running? Ooh, oh. If you're really being honest, if you really want this, ooh, oh. Why you acting like a stranger? What's with your behavior? Ooh, oh.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If you love me, let me hear you.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I am dying.To believe you, I feel alone in your arms. I feel you breaking my heart.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If you love me, let me hear you.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要感谢谁呢？很多人都感谢我们，像岩石 ZZ1970， 我们都看到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兔兔，我们在这里也要真心的说一声，我们特别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每天早上的陪伴，才有我们精彩的内容。 对啊， 对不对？ 才有我们跟每天打了鸡血一下的， 是、 啊、一样的这种激动的心情。 哎，来看看大家还要特别感谢的都有哪些人？ 金少就说了，说的感谢，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小棉袄。 哎呦，女儿， 对，当初要不是为了我闺女，我肯定不会那么着急买车。您发的这个短信也够着急的，没有一个字儿对，我肯定不会那么着急买车。如果要是熬到现在再买的话，那还不得急死我呀？摇号我都摇不着。肯定是这事儿，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为了闺女，肯定是出行方便又想 买辆车吧， 买辆车吧。结果赶上那波了，你知道吗？ 你看 啊，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做老范的朋友说了，哎呦，我要特别感谢帅帅的这首《Sing Kingston》， 哪一首歌呀？ 《Fire Burning》。 哦，就是咱们的那个电乐是吧？ 哎，我不知道啊， 还是我找的歌啊？你是不是听错了？是我找的。 没错，是。不管早晨出门怎么被老婆骂，只要一听到帅帅的声音和这首歌，我瞬间就感觉不疼了。 老婆每天都骂你呀， 哎呦， 为啥呀，哥？ 老范啊，咱长点记性行不行？ 对呀， 这怎么好家伙？ 头像挺帅的，咱别犯傻。 不是，我想问问你，老婆为什么老骂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人说了，打是疼，骂是爱，骂你那是爱你。 好，来来来来， 看一下啊， 来司马说，我也要感谢高帅，每天上班路上一个小时呢，听咱们节目能让我跟着一起思考话题。 嗯， 在整个思考的过程里，除了跟着你们一块开心，我还能平复或者是消化一些之前的心事，感谢陪伴。哎呦，我觉得人说的特别的暖心。 嗯， 就这一个小时，人家就把之前的不快的一些情绪全都解决掉了，然后开开心心去上班。哎，傻呵呵的，对不对？跟我一样一样的。 什么叫傻呵呵的？谢谢谢谢。来看一下红烧萝卜水，红烧水萝卜说了啊， 哎呀， 我要感谢北京市动物园海洋馆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位不知名的大哥。 嗯嗯嗯， 那年啊，我和我母亲带着我闺女去海洋馆玩去了，由于我闺女啊着凉肚子疼就晕了，结果我抱着我闺女就跑啊，就在我支持不住的时候，有一位不知名的大哥帮我把孩子抱到了海洋馆的工作处，孩子还吐到了他身上， 哎呀， 他什么都没说 嘿 就走了。等我出去找他，人已经就是不见了， 走了。 那位大哥，我谢谢您，还有我要谢谢我的母亲，因为马上就要到我的落地纪念日了啊！谢谢您，老妈，您辛苦了。哎呦，还有老婆，您也辛苦了，祝您生日快乐。哟，今日生日啊！感谢您为我生了一个可爱漂亮的闺女。 嗯， 谢谢你，我和我老婆的阳历生日是同一天，祝福我们， 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哎呦，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就继续给大家说些资讯吧。 好好好，同时提醒红烧水萝卜，今天别喝茶，要么打嗝受不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实用资讯。近日周杰伦宣布即将推出个人大型外景综艺，叫周游记。作为国内首档旅游魔术类综艺呢，该节目由周杰伦亲自主导，五月天、林俊杰、刘德华等明星将会现身，周杰伦和嘉宾们的足迹会遍及海外各大城市。事实上明星个人综艺早有先例，早在2016年，优酷就和鹿晗团队联手打造了一档微综艺叫 Hello 你好，是鹿晗吗？ 嗯，是的。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袁和平指导、张晋、戴夫·巴蒂斯塔和柳岩领衔主演，杨紫琼特别出演的功夫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将于12月21号上映。影片呢近日发布了打斗升级的特辑，特辑呢以张晋和杨紫琼的强强对决为中心。杨紫琼挺好，怎么还有柳岩？ 你这个人真是的，我喜欢啊，没有。来看一下啊，有这人柳岩很努力的， 是 、很努力的。当然，他只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对吧？总是被人拿来这个说他可能是靠这个靠这个靠这个。但是人家你努力你不能抹杀。 对对对，是没错没错没错啊！ 来又看一下，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二》近日发布《向阳前行》版的海报，并且定档12月18号作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影片。该片邀请了赵立新、凌潇肃还有王家组成全新的中国合伙人2.0，讲述了互联网创业惊心动魄的故事。 对，那么另外呢，由曹保平执导的电影《狗十三》提档到12月7号上映。近日公布的第二支预告片用分屏呈现了两种相反的剧情走向，一边是阳光明媚的少女生活，另外一边则是被冲突和泪水席卷的现实。 还有东野圭吾的小说《回廊亭杀人事件》还没有引进国内，但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将会率先在国内上演。《回廊亭杀人事件》是东野这个转型初期的一次风格独特的尝试，故事当中显赫企业家去世，庞大遗产引来明争暗夺，企业家的遗书将要在其经营的日式旅馆的回廊亭当中向家族公开，众人心怀叵测。那该剧将在2019年的1月9号、10号在保利剧院首演。 最近我特别迷英剧，我得推荐一下下面的这部剧。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名作改编 ，BBC 和亚马逊联手打造的剧集ABC 谋杀案近日发布了宣传照，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的大侦探 Polo 领衔亮相。这次 Polo 要破解玩 ABC 字母游戏的铁路连环杀手之谜。该剧共3集，今年新年期间播出，我都期待。 这个英剧跟美剧还不一样、啊、 不一样， 它英剧一般就好像2-3-4集， 3-4集或者是7-8集、最多给你弄一个新年特辑，也就是9集左右。 你知道， 然后美剧有的时候基本上 按我们的规律大概20多集都有， 但是这种啊就特着急你知道吗，就看这么几集他明年再出， 对，等一年呗，那么多呢，你轮 一年怎么拍戏，但是他们这其实每一集都有点那种、啊、就真的是电影水平， 那当然了、啊、每一集的投资非常大，像我之前看的王冠就是描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啊嗯、他每一集好像就大概是投资合人民币8000万一集一个小时、哦、投资总额8000万， 哎好、 哦、厉害， 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感恩感谢一下。 我曾想一路的往上高飞，要登上传说的世界之巅，我不怕所有困难艰苦的考验，只担心你会不会陪在我身边。我也曾跌落到谷底深渊，那里不只是无尽的漆黑，要面对最狠毒的嘲讽和羞辱，是你比我还勇敢牵着我冲出。人生像一场无痕的戏，没有人可以知道结局，可是我有你，一辈子有你，一切已足够，已无求。命运是一个无解习题，过越久才越懂得珍惜。谢谢你，这辈子有你， 谢谢这辈子有你，来自于成龙大哥。 哎呦，哎，我觉得这个是我听的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成龙的版，虽然他的那个尾音还是一模一样。好，看看这个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个感谢的话啊，都有哪些要感谢的事儿，哪些要感谢的人。 西说了、嗯、男友正在开车，让我代替他发这条。 哦， 他男友说，我要感谢好哥们儿周总。 哦， 也是我媳妇儿之前的领导。 哦， 最最感谢他撮合了我跟我媳妇儿。 哦， 也感谢他在事业上对我们的引导。 哦， 人生大事哈、哦、有这么一个红娘牵线搭桥，真的是要感谢一辈子。 对对对对，好，来看一下明明说了，我要感谢我老公，让我成为了一个受宠的小女生， 要要要 接纳我的小脾气， 嗯， 爱我如初，他是精品好男人、嗯、卖吗？ 但是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你也稍微收敛一点，因为人都是会变的。 这个就是男人可以包容你的小脾气啊，你少来，不是可以包容你小脾气 啊，但是你既然意识到自己有小脾气啊，你得自己有意的去控制啊。 对， 你不能老拿着这个包容老 作，就说事儿，对，作那就不行、嗯、 那就不行了、 啊、那该出事儿了、 啊、来来来 来讲，句号说了， 嗯， 赌红灯发一个，真的要感谢876，每天早起有出发吧高帅组合的陪伴，开车上班的路上都能积攒一天的好心情，一天的辛苦之后又能够有吃喝玩乐大搜索的陪伴，把一天的烦恼洗得干干净净，不应该是吃得干干净净，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2年了，但是开车不能互动，今天要感谢一下你们，谢谢谢谢 谢谢，特别感谢、啊、 谢谢， 还有很多的新朋友今天来了，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他们，像大米你好，像答案，还有这个 最菩提 啊、等等的这些新朋友，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有你们陪伴我们会继续努力，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哎哎哎哎，谁说的？ 哎，我怎么以为、哎我脑子 还有 要下节 目了，待会我们给大家介绍更加精彩的出游信息，大家千万别走开啊、 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进段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这个整个在全国范围来讲，出雾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今天呢，基本上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还有贵州的中部、湖南的中南部、江西西部这些地方呢，部分地区会有大雾。其中呢，四川的东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湖南的东部地区，有比较浓的雾，能见度呢不足200米。整体来讲呢，大部分地方还是可以的。在国内呢，降水的地方也是不多。降水呢主要集中在新疆的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中北部、吉林东部这些地方呢，有小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呢，新疆的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呢有小雨。这个受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呢，南沙群岛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作为其他地方来讲呢，应该说天气总体还是不错。不过呢，随着冷空气的不断深入，气温呢是逐渐降低的。在湖南以北地区，天气就是还是比较冷，尤其是江南地区刚下过雨，空气湿度比较大，虽然气温并不是很低，但是呢，人们在户外感觉的这个感觉到的应该是有阴冷的感觉，所以到江南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加件衣服。那么呢，在华南地区现在雨已经停了，气温也上来了，基本上都在20度以上，那个地方还是比较舒适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那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还是关注事故路段，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呢是排到了四方桥。东南五环康化桥南内环方向也有事故，后者呢是后车排过了化工桥。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呢是行驶缓慢。那么另外呢，这一时段东部西部城区的环路车流量比较大，东部城区的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西部城区的西二环白纸坊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西四环中段南向北方向，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武警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哎呀，刚才这我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把琳琳给吓的，也说大帅你这一说节目就到这儿，我吓我一跳，我就想啊，我这迟到了吗？ 九点了吗？难道 很多人拿我们这节目当表用？你知道吗？ 对对对。 好，这个好，还有一个磐石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两个人做节目，这有一个人上节目下班走了，你知道吗？还有半个小时，把我们的鹏鹏放在哪里呢？ 就是啊，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众信旅游的何鹏，欢迎您。 好，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因为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这个今天鹏鹏来了以后呢，这个就是磊磊就跟我说，哎呦，你不知道鹏鹏上次给我们介绍了一特好的一个东西， 对， 这个一产品。我想什么产品，来鹏鹏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对，一票就走，一票在手，说走就走啊。 对，玩转全北京啊。 对，去哪玩都得有了。众信旅游呢，它是这个联合北京市政府啊，然后还有这个各大景区和一些机构，为我们的这个北京市的市民的这个周末生活也是操碎了心。 对 啊，这个基本上呢，我们整个是我们现在推出了一款叫众信旅游的这个19年的一个景区年票的一个活动， 没错。 对，这个门票呢，这个年票呢，它的这个售价，200出一点点头，然后呢，但是它的价值呢，统计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了14318元。 对，也就是说，您把所有的景区景点咱们都去一遍之后，这个票价总面值是14000多。 对， 但是我们卖给您只是这么点钱， 对， 200块钱， 200出点头，然后还有优惠一会儿啊，优惠慢慢来，相当于为你省了14000多块钱。 对呀，你想想， 200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能买得了在一年你在北京的精彩的周末生活 啊？不是，你先别说这个啊，你先跟我说说这里边都包括哪些景点，你别全包括的都是那些免费景点 啊。不会的，我告诉你， 你说一说啊，都哪些鹏鹏你说。 在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活动里边呢，众信的这年票里边，主景区呢是有7个、主景区有7个，他们分别是北京野生动物园，票面价值130元，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票面价值240元。 你瞅瞅， 北京奥林匹克塔，就是那个观景台最高的那个，现在在那个鸟巢森林公园那边的那个，票面价值160元。慕田峪长城5A级景区，票面价值40元。奇乐堡梦幻冰雪王国，票面价值240元。八达岭梦幻长城球幕影院，票面价值150元。爱卓乐探奇乐园，票面价值198元。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哦，天哪，就光这几个，其实因为我前两天刚去了野生动物园， 10月份 的时候， 你不知道 花了300多， 你看看，亏死了吧？ 你这张年票就可以去。 对，这张年票就可以去。它是这样的，在主景区的所有这个景区里边，景点里面，我们可以做到7选3。你可以任意结合3个，就是刚才随便任意结合哪3个，我觉得它的应该都的价值应该是在500左右。那这张票呢，实际的售价是218。我们今天给拨打直播间的电话的听友还准备了优惠。如果您购买单独一张票的话是188元。如果您购买2张的话是178元。 又减了好几十块 钱。就是两个人买的话，一个人178，对不 对？ 对 对对，相当于又给您便宜了40啊。 好，各位，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来这个抢购众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北京景区的年票。 对对对。其实 我觉得这个买了特别好，就是你周末的话，你光去这些景点转悠转悠就。 就很值。 最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景点我之前星期一的时候已经是旅过一遍了，很多的地方我都没有发现，但是我又特别感兴趣。这个呢等于是直接重信和咱们北京市政府的旅游的相关部门把所有的景点给您重新梳理了一遍，给您推荐其中的优选的一些景点，您都不用考虑了， 等于说还做了个导览， 对，导览，而且还有一个大的优惠。 没错，相当于我们照着这个游玩表，然后按照那个顺序从第一条玩到最后一条，您今年的周末满满的。 对，就你都周末都不用想怎么玩了， 关键是就花200多，满满的， 就花200多，每个周末都能找一地儿去玩。哎，你这么一说，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 特别诱惑吧？ 就花200多，一年的周末全有安排了。 是啊，而且今天拨打我们的现场的热线咨询电话去购买的话，直接180多， 180，你要自己买180多，你要两个人买，两个人以上买都是178， 对，其实我是建议，因为这个门票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在所有的这个景区里边，每个景区都是你可以去玩一次的。然后呢，好多就比如说咱们主景区是七选三。然后如果我们觉得这些项目就是有一些票面价值明显大于我们年票价值的，那我建议您就可以多买几张年票作为储备。我举个例子 哦，对对对， 你看这聪明劲儿的，会过日子地儿的，是不是？ 是这个事儿，对啊， 对吧？比如说像这个，我说就说几个咱们这个票面价值会比较大的，比如说在现在冬天大家都喜欢滑雪， 是是是，后面有滑雪的， 雪世界滑雪票面240。 你看，在我们冬奥风暴板块当中，有这个昌平雪世界滑雪， 对， 门票是240， 没错。云佛山滑雪门票240，镜之湖滑雪门票350。 哦， 这三个雪场，我每周末一周去一个，我单独买雪票的价格就是240到340之间。 对， 而我买了这个年票，那我只需要花188元或者170，如果你给自己买2张就178，对不对？ 有道理啊， 是不是一次就省70？ 所以 两次省140。 现在大家伙赶紧拨打我们的现场咨询直接预购电话、预定电话，你看我这嘴不都不利落了，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或者是65158299。当然了，也可以拨打咱们众信的咨询热线是 68790466，因为直播间的电话一直在进来，大家可以也拨打68790466进行报名咨询和预定。对，这是刚才几个这个滑雪类的。就除了这个冬奥风暴之外，大家还可以去冬天嘛，去温泉戏水， 泡温泉， 对不对？ 泡温泉， 花水湾的温泉门票138，花水湾温泉水世界门票138，然后这个龙脉竹林温泉门票168，这三个温泉您挨周去一个，只用买一张价值188元的门票就可以了，年票 就 可以了。 就像那个何鹏刚才说的，你这个就是你多买几张这种票不就完了吗？ 对， 他不是说每个人哦， 没有每个人 没 有限购，对， 没有限额， 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您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门的旅游顾问跟您联系，然后您付款之后会给您一个激活码，会告诉您一个激活的这个流程，您只需要在这个网上把您的这个码激活，输入您的手机号和您的一些证件信息就可以了。这个门票就这个年票特别适合一家三口，给孩宝宝们，就是其实我觉得大人对于孩子的这个周末休假安排是特别上心的。基本上现在一次这种课程，儿童的这种娱乐课程或者是他的这个游玩的这个场地，一次单独的花费也是应该是在200左右了， 200-300。 对，那我们如果说其实你在一个就是每一次都在这一个地方花200-300块钱，不如你就购买一张或者购买2张年票，我们可以把全北京所有适合亲子游的项目全帮你串联起来了。 对， 比如说啊，这里边就会有儿童乐园，里边会有乐宝乐奇乐城堡，奇乐城堡在北京有很多店，它的票面就是260元。然后还有呢，这个窝星球探险乐园，它的票面是300元。再加上刚才我们给您体验的适合带孩子去的这个乐卓探奇乐园，还有这个青少年迷你的职业世界，就这四项我跟大家加起来算一下，这个乐卓是200，然后这个探奇世界呢是这迷你世界是240，这是440。 对， 440再算上这个刚才说的去的这个 滑雪场温泉 城堡 啊，城堡 对，440-260，这是700。700再加300是1000。 哇， 就是刚才说的是 五个地方 1000块钱，然后那我们只需要购买一张价值188的门票搞定了。 对呀， 而且这五个地方您可以分 四周或者五周去玩 啊，每个周末都有安排。 哎，电话今天已经报了啊，而且关键是今天彭博，你说你平时都带俩人来接电话，就今儿你这么火爆的项目，你就带一姑娘，你不是累死人家吗？真是啊，这个大家这个打电话不要着急啊，一会儿让彭博下了节目自己出去接电话去啊。 对对。 然后那个我们一直接到九点半，好吧？你因为现在这个项目确实是，你一听你自己算算。 太超值了， 说你自己算算， 就太超值了。对， 然后呢，大家拨打65158199，65158299，然后您打不通的话，您可以过一会儿再打，或者是哎打中信的 68790466，68790466。 哎，另外这个还有朋友问说，海纳百川说电话打不通，今天订都可以吗？ 啊，今天订都可以，这边就是无论这三个电话你打通哪一个都可以， 都有这个优惠，是不是？ 对，都有这个优惠。 另外还有问这个年票跟北京市公园年票有什么区别？ 当然去的地儿不一样，这太显而易见了。 对对对， 你这个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那个叫公园年票。 对呀， 那个只能去公园， 十一个市属公园和一个博物馆。我告诉您得了。 哦， 这个去的是这个。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北京市职业这个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北京市奥林匹克塔，这个我觉得特别，这个特别，因为这个塔是 关键 才开的， 还有好多什么艺术创想的区域是吗？ 对，艺术创想那边呢，可以带着孩子去激发一些这个他的这种创造的艺术细胞，比如说什么小浣熊、微景观、3D 博物馆、751蒸汽海洋，然后这个手做 DIY， 然后木做 DIY， 798的这个零基础油画 DIY， 然后北京的多肉农场，还有这个碰瓷儿陶艺 DIY， 小米 DIY 工坊，然后这个郑飞鸿多米诺运动场馆，这基本上 都可以去， 这里边最贵的门票是298。 嗯， 289，对，289。它这个呢是全年龄段都不免票，至少提前一天预约。所以说我们的孩子无论是这个几岁或者就身高多少，都需要在这去玩这些项目的时候，去进这些场馆的时候，他自己在那儿也是需要购买一张全价票的。 对对。 那我们提供了这个年票的这个服务，那我们一家三口购买三张，先玩一套，然后玩一套之后觉得不尽兴，这地方你还想再玩，因为我说了嘛，他门票289，我们买这个才188，直接省101，对不对？那您再买一套，刚才那个主景区去选三，我们把主景区的第一套门票把主景区选三个去了，第二套门票再选三个去了。对不对？ 哎，你这现在好多人都在问啊，拓拓问票叫什么呀？ 这个票呢叫北青 OK 加年票，北青 OK 加年票，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购买，不过就是原价购买。直播间拨打电话进来就是188一张，178两张以上。 嗯，就是你要购买两张以上就178啊。 对， 那个还有那个你袁姐问电话是什么？65158199和65158299，以及重信的电话 68790466，68790466。 哎，那个雷说了，温泉是几选一吗？还是每个温泉都能去一次？ 每个温泉都能去一次。我上面说的所有的这些景区都是每个景点都能去一次，每个温泉都能泡一次，每个雪场都能滑一次，价值14318元。今天预省14180。 今天只瘦188。 对，而且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景点活动，包括文化创意的等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家是男孩啊，我们家男孩好动啊，我们家男孩有没有适合他的一些运动的项目？ 哎呦， 包括一些青年的朋友说，有没有一些适合我们出外互动和交流的一些活动内容？我们这儿好多好多，比如说有运动的项目，包括还有一些精彩的户外以及缤纷课程，这都太多了，赶紧说一说。 没错，在这个运动乐趣里边会有这个强棒棒球击打馆， 你看 这个雪乐山室内滑雪，然后奥森公园的滑冰场。中联骑士联盟就是一个这个骑马的， 这一张票就298， 298，还有万国击剑，这张票三百一十九，喜欢开卡丁车的啊，120元，叫乐动卡丁车。 击剑也有啊，我 击剑也有， 刚要学击剑 啊， 还有传奇橄榄球，然后呢这个 300， 对，艾里克蹦床，然后这个Skyline 的蹦床，世博体育的定向越野，还有城市传奇的篮球公园，能量学院的这个少儿运动馆，艾伦华俱乐部，就这里边最贵一张门票是410。 哦，哎，跟大家说啊，是这样，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点啊，都是您 每个都可以去一次的， 对， 这个票全盘了。另外还有人问说，你们这一年有效吗？ 一年有效，2019年12月31日之前使用都可以。 2019年12月31日之前 ， 也就是说这个票你买了以后管一年， 没错。然后在户外这部分呢，有这个十度的菲拉达，然后 ET 的攀岩俱乐部，然后还有岩石攀岩俱乐部、耗时攀岩俱乐部和这个棒球的营地和玉渊潭的划船。玉渊潭的划船啊，对，就120块钱一个人呢，好贵啊。 对、 啊，然后缤纷课程里边，如果我们想带孩子体验一些教育的类的项目，您又不知道是不是该直接办一张，在他那儿办一张这个年卡， 对， 那您可以先用一张年票体验一下嘛，对不对？还有体验课程售价基本上是从200到500之间不等，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亲子游泳馆，有这个卓美英语的这个戏剧工坊，还有乌克丽丽的吉他， 这我喜欢， 哎，这个大家 我喜欢， 我觉得全年龄段都适合啊。 对， 然后彩虹牧歌的吉他中心、智慧学堂、德拉学院、学空间教育和这个瓦砾工厂机器人编程、男孩女孩俱乐部、七色冰河，这些是关于缤纷课程的。 嗯，是啊，有太多太多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两部电话来报名咨询啊，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咱们先进段广告。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啊，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网上，都在微信上说了，这套票太牛了啊！小花仙子说，还有很多朋友问啊 ，Patrick 问说，这个呢有没有周末的限制？ 没有任何的周末的限制，大家呢是根据这个，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激活的方式，大家提前一天或者提前两天跟你所去的景区做一个预约，他会帮您核销一下您的门票，到时候您拿着这个电子票直接去入场就可以了。 对，这边还有个问题，我觉得问的特别对哈，我也有这个问题。一问，他说问一下刘飞说，要是我买的门票，在我没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家老人可以带孩子去其他没去过的景点吗？也就是说，是不是每张票前提就是要绑定一个人呢？ 是的，这个票是绑定您个人的这个手机号和您的身份证件的信息，绑定在人的身上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您买了两张票，就是您绑定一张，您爱人绑定一张，您孩子绑定一张，就限定您三人去使用了。然后这个如果说您想这个就是换一下人，提前跟景区去沟通，看看他们能不能够 允许， 因为这张票实际上在这个景区是使用一次的。所以看他能不能允许你跟景区去， 也就是说还有 实话说商量就好了。 哎，但是说实话，一共178，如果今天买了178，你这